1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喺新界咧受爆水管影响，屯门嘅屯盛街来回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对出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屯盛街来回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对出一段咧就需要封闭，咁揸车朋友咧就要改行其他道路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邵氏影城一段就比较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与 CEO 对话2020，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科技园公司主席查艺超博士。 其实伯乐的 opposite side 可能是激发了你去做一些更加正面的事，他在他眼中可能他是想着拿你着数或者害你，但后面是激发了你去做一些更加有爆发性的事。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傍晚5点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第二期保就业计划8月31日至9月13日接受申请，工资补贴要全数用嚟出粮，雇主要承诺在补贴期不会裁员，无论有没有申请过第一期，只要雇主在3月底前有强积金户口又有帮雇员供款，就可以上网申请。在3月底前有自雇人士强积金户口又未攞过资助的人士亦可以申请。保就业计划与你共度时间，详情浏览 ess.gov.hk。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9月9日，周五起限聚令放宽至4人，食肆可4人1台。 政府与11国商讨旅游气泡，下周五或撤销主题公园限制。 谭德志发表煽动文字等罪延至11月处理，保释申请被拒。 中印边界再传冲突，双方指责对方鸣枪。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早晨，欢迎大家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千禧年代节目的。首先都要讲讲靶场的消息先。由上昼去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个区份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个区份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讲疫情先，第三波疫情以来呢，昨日见个数都低翻啲，昨日见到呢是6宗确诊啫。咁就睇翻咧，就本地個案就佔咗3宗，其中只係有1宗咧屬於源頭不明嘅啫。咁見到數字又有回落啦。咁政府都講到啦，有關一啲嘅社交距離嘅措施咧，嚟緊都會再放寬嘅。嗱，其中咧就星期五開始咧就會放寬限聚令咧，去到4人嘅。咁另外啦，就係食肆每台嘅人數上限咧，都會增加到4人可以4人1台食嘢啦。咁另外啲處所都會有放寬嘅，譬如一啲嘅體育處所啦、麻雀、天狗、耍樂處所啦、遊戲機中心等等嘅表列處所咧，有啲就可以有條件重開嘅。不過酒吧、卡拉 OK 呢啲咧就仲要閂。咁今次呢個措施咧，應該就會做7日先嘅。咁另外又話，除非有一啲好急劇嘅逆轉啦，嚟緊都仲會再諗再放寬嘅。譬如講到啲主題公園啊、會議展覽服務啊，咁有望咧喺下個禮拜五咧就會重開，不過都要睇住疫情嘅情況。另外政府再進一步啦，都話咧有關大家可能好想去旅行啊，都咁耐，咁點樣有機會出行呢？咁政府而家就話同11個國家咧都商討緊旅遊氣泡嘅安排嘅，咁有啲已經開始有接觸噶啦，不過做得呢啲當然有一啲嘅條件限制都仲要再傾啦。 成個趨勢就咁睇啦。咁大家可以打嚟講下你嘅睇法，7872311。電話旁邊咧，請一位局長傾下先，請嚟有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一齊傾下噶。早晨，局長。 早晨，葉冠林。早晨。 不如講啲措施先，今次有放寬嗰啲啦。其中限聚令四人，食肆放寬四人嘅，講講呢部分先，政府諗法係點咧？ 係啊，其實咧，而家我哋嘅疫情咧都漸趨穩定啦嚇，雖然都係仲有一啲不明源頭嘅一啲嘅個案嘅，大概三成到啦咁。咁但係咧就當我哋喺張弛有度嘅情況底下咧，其實我哋都係有系統咁樣樣咧，有序同埋咧逐步咁樣去分階段放寬。咁我哋其實自己咧都做咗一啲唔同嘅階段嘅，即係睇下喺個疫情個情況底下，如果係都係繼續穩定嘅話咧，咁我哋其實即係就會分唔同嘅階段咧，係去作一啲嘅放寬，因為咧市民都係好希望咧回復一啲正常嘅生活啦嚇，咁對我哋嘅整體嘅經濟嗰個需要亦都有響度，咁但係我哋亦都不能夠咧係同一時間咧所有嘅都放寬。同埋咧，嗰個逐步咧，其實除咗逐步係唔同嘅種類嘅放寬咧，喺每一個放寬嘅例如場所入邊咧，其實都係逐步嘅，因為咧由人數可能最初都會有限制啊。我諗感染措施控制措施就不在話下啦嚇，咁但係其他嘅即係可能有分隔啊、人數啊、人流啊呢啲咧都係逐步嘅 嚇。咁所以而家就先做係四人先啦，限聚令四人啦，食肆係四人一台啦。另外有啲處所就開得翻，有啲就唔得嘅，譬如體育處所開得翻啦，有啲咁，但係酒吧、卡拉 OK 啲就唔開得嘅。呢度又點諗咧？呢度嘅諗法？ 冇錯，我哋咧其實個原則咧都係除咗話睇我哋嘅疫情整體嘅狀況之外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啲考量，係包括咧係我哋嗰、那個即係必要性啦嚇，對於我諗整體市民嗰個影響嗰個必要性啦，同埋咧嗰個風險可控嘅尺度啦，即係話我哋其實而家一方面咧都係有啲嘅放寬，但係咧都係好謹慎嘅，咁所以咧就一定係要個風全部我哋明白係一定都會有一啲風險，但係個風險咧一定係可以控制，亦都係可以管理，而嗰個嘅我諗個業界咧第一佢哋都要即係承諾咧係對於嗰、那個風險嘅控制啊、風險嘅管理咧一定係要做好啦。但我哋當然亦都會考量咧，就係、是、話本身嗰個活動嘅風險。個程度係點樣？大家留意到咧，我哋好似話放寬嘅時候，最初就放寬好似運動啦，因為我哋覺得運動咧係好重要啦，大家都會令到大家身心健康。第二咧就係、是我哋首先都係放咗室外先嘅，因為室外嘅運動咧個風險咧就係、是、比室內咧係會係低一啲咁樣，咁所以都係咁樣循序漸進方法啦。 聽你咁講，頭先你話分階段咧，其實政府咪已經設計定下一階段，或者甚至乎再下一階段嗰、那個套餐。即系边啲放宽嗰啲定咗噶啦，就睇住疫情嘅情况就实行咁样嘅谂法噶啦。 系冇错，我哋初步都有一啲嘅谂法嘅，即系就系话嗰个下一个阶段系一啲乜嘢嘅乜嘢嘅开放喺我哋成个即系表列处所嗰个 list 入边咧，就系、是、会开放。例如下一阶段咧，就系、是、初步咧，我哋都会谂系浴室啊、派对房间啊、夜店夜总会啊、卡拉 OK 啊、泳池啊呢啲咧，就会下一阶段。咁當然呢個咧都會係要係一個考慮嚟嘅，咁所以咧我哋都會要睇埋即係嚟緊嗰個整體嘅疫情啊，同埋整體嘅狀況咧，就先至會喺下一次個時間到之前咧，就會再宣布噶啦。 咁下一階段頭先講有啲浴室開翻啦，派對房間會開翻啦，泳池會開翻啦，限聚嘅人數同埋食肆限制嘅人數會唔會都一齊都會諗再鬆啲啊？而家就四人啦，嚟緊就 呢個初步就未有一個諗法，但係咧我哋就會繼續會繼續睇啦，因為其實始終個原則都係咁樣啦，我哋都唔能夠同一時間咧所有嘅即係嘅放寬咧都係同一時間做嘅嚇。 咁其實未來進咗幾多個階段喺手啊？政府大概即係你喺度諗一環一環放寬噶嘛？ 嗱，當然咧，我哋睇到係我哋如果係本身 我哋嘅規例入面嘅唔同嘅即係處所咧，都放寬咗，即係所謂嘅逐步放寬開翻啦。但係開翻入面正如我剛才所講咧，都係有一個逐步性嘅，都係慢慢嘅。咁所以咧，係開翻之後咧，其實例如嗰個人數嘅限制啊，或者嗰個相隔啊，或者係即係等或者係喺佢哋自己嗰個業務營運嗰度都有一啲嘅規範啊，咁所以可以喺嗰度即係再諗咯。其實 嗱，見到下個禮拜五咧，就話如果疫情嘅發展係許可嘅話咧，都會再諗放寬埋主題公園啦。一啲嘅會議展覽嘅業務啦，咁另外就係、是旅遊氣泡都仲諗緊嘅。我想問下頭嗰兩樣先，其實主題樂園同埋會展嗰啲驚唔驚人流好多，好難追蹤咧啲？ 其實嗰個係都會有一定嘅風險嘅，咁但係呢其實較早前其實上即係喺第三波之前呢、其實我哋都一路商討緊我哋嗰個張弛有度呢，如果係開嘅時候呢點樣去減低呢啲風險，或者點樣去控制呢啲風險。咁呢個當然例如嗰個人數嘅限制啊，嗰、那個大家嗰、那個隔離嗰、那個尺度啊，呢啲呢其實全部都有一啲嘅規範。所以開的時候呢就其實都是要很謹慎咯。 所以那些都計個數應該都可以的，不是即是會議展覽啊、主題樂園那些，即是萬一有什麼個案，剛才說追蹤那環是不是都即是計個數都是可承擔的風險來的？ 其實我想在我們現在即是看回全球的疫情呢都是爆發得很厲害的。所以我想我們都未必咧係能夠咧係會係完全咧係好快咁樣咧係去到零嘅嚇，呢個咧我哋都即係覺得咧係會係有一段時間咧會有一啲零星嘅個案，咁只有咧就係話我哋希望咧喺keep 住呢個零星嘅個案底下咧，第一喺個社區入邊嗰啲所有嘅隱形傳播者咧，就盡量咧係揾佢出嚟。咁而家我哋呢個普及社區檢測咧，呢個咧希望可以做到呢個工作啦。咁而佢有嘅傳播鏈咧係截斷啦嚇。咁當然對於我諗嗰、那個個人嚟講，或者個家庭嚟講，咁我哋就即刻將呢啲嘅即係隔離啊、檢疫啊處理咗嚇，同埋醫治咗。咁但係對社會嚟講咧，其實我哋去掌握翻有幾多人，有幾多個隱形患者或者大致上嗰、那個整體嘅情況咧，都會令到我哋對於下一階段或者甚至乎再下一階段嗰個放寬咧，其實係有啟示嘅。咁所以我哋一路都會睇住嗰個整體嘅情況啦。咁同埋如果我哋亦都睇除咗本地啦我哋都睇翻即係全球啊我哋其他嘅防疫抗疫措施呢啲咧，我哋其實都會係一併睇嘅，因為咧好多專家都亦都係同我哋講啦嚇，或者係就算係世界衛生組織都覺得咧呢、這個嘅大流行咧係未完嘅，亦都會可能有機會有下一波。咁所以我諗我哋所有而家嘅經驗咧，對於下一波嘅預防咧嘅工作咧，我哋即係一定是要繼續推展咯。 頭先都提過旅遊氣泡嘅概念啦，政府尋日都提嚟緊，都諗緊啊，揾啲國家都傾緊嘅啦。若果真係要做喺防疫方面，係咪一定要有啲措施咧？譬如大家可能一定都要健康檢查，出去可能人哋需要我哋驗啦，翻嚟係咪我哋香港都要驗？係咪一定要包呢啲嘢咧？初步構思係點咧？ 當然啦，琴日咧，邱騰華局長咧都已經係講咗啦。一般嚟講咧，就話就而家呢啲旅遊氣泡咧係即係開始一個商討，咁但係咧就唔係話而家即刻會發生嚇，因為咧我哋第一就話大家嗰個疫情咧，其實咧都係要大家要相約，都係要穩定先得啦嚇。第二咧就係、是一定咧係要有一啲大家都係對於呢、這個出行咧係安心嘅情況嘅，咁例如就話一啲嘅檢測啦嚇，無論係話佢未出行之前嘅檢測，以至到達嗰個地方之後嘅再一個檢測咧，呢啲咧我哋相信咧係都少唔得噶啦嚇。咁另外就係話個人數啦，會唔會一開始就所有人都可以咧？會唔會係有一個限數咧？咁有啲國家咧就可能咧佢會係話首先係一啲唔同嘅出行嘅理由嘅人咧行先，例如可能係 有啲嘅係商務嘅行先又唔頂咁。咁但係當然我哋香港，我哋就當然如果我哋要係同其他一個地方去傾嘅時候咧，一定都要大家互相咧係要去接受，同埋大家互相咧係要去覺得係安心，咁先至可以做到嘅嚇。 嗯，另外都想講下咧，就有關户外戴口罩咧，而家有個強制嘅要求嘅。咁睇翻嗱，主題公園咧，當日就係7月14日開始暫停開放嘅。咁户外要戴口罩呢個要求咧，7月29日開始。咁而家諗住啦，就係如果順利就可以開得翻主題樂園啦。理論上係咪即係同步嘅？口罩令都有得短期內諗會放寬嘅，定係都要多一段時間仲要做多？ 我諗而家咧喺這個預防及控制疾病的佩戴口罩的規例那裡，我們呢就覺得呢應該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來的、嗯、所以呢我想暫時呢對於說在公共交通工具、啊、以至到是在一些公共的地方那裡呢去佩戴口罩呢，這個都會維持一段時間。 嗯，好。剛才局長都提過普及檢測嗰個作用嘅。不如又唔知局長有冇最新嘅數字呢，普及檢測去到今日譬如有幾多登記呀、採樣嗰啲，有冇嗰啲資料？ 好啊，我有最新嘅數字嘅下、啊、截至到今朝呢係8点钟呢，就第一就大概呢有125万人到呢係透過網上預約系統呢係預約咗呢係去做呢、這個檢測嘅。咁、 嗯、 如果睇返話有啲中心呢就係、是、額滿啦，去到今朝呢就係、是、有11个社區檢測中心呢係額滿嘅。不過呢我哋都講呢係而家除咗話係可以上網預約呢，亦都係 walk in 呢都係可以嘅咁樣。咁而呢做咗採樣嘅呢就合計呢就係、是、有131万人次喺個檢測中心嗰度咧，係即係登記咗檢測，亦都係做咗採樣噶啦。咁咁、 嗯、 如果睇翻我哋完成咗嘅化驗咧，就係、是、大概咧係103万個樣本嚇、啊，就係、是做咗呢、這個核酸檢測噶啦，已經嚇。咁、啊嗯、而我哋有初步陽性嘅結果咧，就係18宗啦嚇，呢個咧就係、是、我哋每一天咧都會喺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嗰度咧，喺4点半嗰度咧係報告嘅。咁、嗯、當然一路都係做緊呢啲嘅即係呢啲嘅化驗嚇、啊，一路亦都係如果係有復檢嘅，都係做緊復檢啦嚇。咁、啊、咁當然我哋都係留意睇翻而家例如呢十幾位咧，係我哋喺過去嘅檢測嗰度咧，係揾到出嚟嘅個案咧，大概係一啲咩人啦、 嗯？ 然之後咧，佢哋當然就係、是如果確診個案已經係隔離啦嚇，咁、啊、但係佢哋嘅緊密接觸者同埋佢哋嘅傳播鏈咧，其實而家一路咧都係密羅緊鼓咧，係追蹤緊嘅嚇。我哋特別都擔心啦嚇、啊，就係、是亦都有兩名嘅。外佣嘅嚇，咁、啊、有兩名外佣咧，當然每一個外佣其實佢都係即係照顧一啲可能有啲係家庭嘅，咁嗰度咧係有機會咧嗰、那個即係散發咧都係有響度嘅，咁所以咧我哋都特別呼籲咧僱主啦嚇、啊、都係請佢哋嘅外佣咧係或者係同佢哋一齊，我知道有好多僱主咧其實都同佢哋外佣一齊咧去做普及社區檢測嘅，咁或者都呼籲佢哋俾佢哋可以去做咯。 另外有冇其他數字包括重複檢測啊，同埋懷疑係用咗話俾人用咗資料登記嗰啲嗰個數字有冇？ 暫時我冇嗰組嘅數字嚇。 Okay. 好。咁咧嗱，而家暫時做咗多一段時間啦，出嚟個數就係18宗揾到出嚟嘅。咁而家就131万人採咗樣啦。個比例啊，係咪比政府當初預計都係低啲咧？ 係而家咧，其實我哋我諗第一咧，而家嗰個即係比例咧。是未能夠是完全的，因為呢每一分鐘呢它再做多一點，是那個分子分母呢都在轉緊的。但是當然呢現在我們也都覺得第一我們希望呢是更多人呢是去參加這個普及的社區檢測，那越是多人呢令到我們的代表性呢是越是高啦。那第二呢就是如果是找到出來的人士呢，我們其實都會 分析嘅，即係整體咧都會分析嚇。咁而我諗嗰個數目嚟講咧，就話其實就算一個細嘅數目我哋揾到啦，就算一個嚇兩個咁樣啦，其實都係好重要嘅，因為呢啲其實都有機會咧係去令到爆發，因為咧大家留意呢啲咧主要咧都係一啲冇病徵嘅人士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係大家能夠出嚟去做檢測，如果係令到我哋係能夠去幫佢哋去醫治佢哋啊，如果佢哋係有問題的話，如果沒有的時候呢，就算一些即是有多少個是其實是沒事是陰性，其實我們都是需要知道的。 嗯，最近大家關注就是大圍交通城的群組，今次都見到在普及檢測當中找到一些患者原來都是跟大圍交通城的群組有關的，那就這裡呢有些專家就說、是不是反映了我們現在的追蹤工作做得不夠有漏洞呢，追不完都要靠普及檢測來補回這個追蹤的漏洞呢，你怎麼看呢？做得夠 嗎？其實我們如果我們看回我們那個即整體的即係檢測啦，同埋追蹤嘅工作啦，一路咧都係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嘅同事咧都不遺餘力咁喺度做嘅。大家留意到我哋喺普及社區檢測之前咧，其實我哋都係一路咧推緊呢啲嘅特定群組嘅檢測，因為我哋知道咧係有啲比較高風險的一些的本身的工作啦，或者是高接觸的一些的工作，其實我們除了是我們特定群組檢測它一次之外，有部分我們其實也都是會重複地去檢測的，例如好像在老人院工作的人士啊，或者我們屠房工作的人士啊，甚至乎可能是一些即是交通行業的一些人士啊等等，這些呢其實呢我們呢都一路呢不同的政策局呢都是跟他們的業界呢一路是 去做這個工作，希望呢就是在社會上面呢這些的就算沒有病徵的都是能夠即是找到他出來。第二個層面咧，就係話嗰個如果你揾到佢出嚟咧，即刻點樣去追蹤佢嗰啲緊密接觸者啦。咁呢個嘅工作咧，又係較早大家知道我哋都改咗一個法例咧，令到衛生署署長咧可以請更多嘅人咧，係即係除咗係佢哋嘅本身嘅醫生護士，係衛生防護中心嗰啲醫生護士之外咧，係可以咧係去幫手咧係做呢個追蹤嘅工作。咁呢個追蹤嘅工作亦都係至為重要嘅。咁點解我哋較早前咧，我諗唔同嘅專家或者係衛生署其實都提。如果大家可能我哋每一日去过边度，自己都轻轻集低下，咁令到咧系我哋如果真系万一系要被问及我哋嘅行踪嘅时候咧，就都系比较容易啲咧，系去讲翻出嚟咯。 但就翻翻啦，追踪若果做得足嘅话，就按道理就唔会有啲漏网之鱼，要靠普及检测揾出嚟啦。系咪嗰环可以再检讨再做好啲咧？ 我諗整個嘅我諗追蹤啊，同埋我哋喺個社會上面點樣去擴大我哋嘅自己本身，例如喺公營系統，甚至乎公營都我哋都向有啲私營去即係買一啲嘅服務，嗰方面一路咧其實都係擴大緊嘅。例如好似話我哋喺22間嘅普通科門診嗰度咧，都係一路派津俾一啲即係佢覺得自己有擔心或者係有少少症狀，但係其實又唔知道係點樣嘅人士，其實醫管局咧都會有計劃咧，係將嗰個計劃咧係我哋當我哋完咗呢個普及社區檢測之後咧係擴大嘅，咁所以令到我哋喺個社會入邊咧，其實都係擺翻一啲即係唔同嘅呢啲檢測嘅嘅系統喺度啊，咁令到咧我哋就算完咗呢一個普及社區檢測，其實我哋後續嘅特定群組啊，同埋本身我哋叫做 sentinel surveillance 嘅一啲嘅工作咧，都係會可以持續咯。 但概念上呢啲工作都係叫做一個即係一啲冇病徵嗰度去到執出嚟噶嘛，就同追蹤嗰種唔同啊。頭先我講緊係追蹤嗰部分，還是其實都好有難處嘅咧。一個人接觸咁多人，其實追蹤都未必咁易做到追蹤曬咧。點？ 係，所以追蹤咧，其實我諗無論係我哋探討科技啦，以至到係人手咧，都係重要嘅。即係但係追蹤大家知道都係要靠我諗嗰、那個即係被追蹤嘅人咧，佢係能夠提供到資料嚇，這個咧係最重要嘅。當然有一啲嘅追蹤係比較 即刻已經知道，例如在某一個地方很多都會是緊密接觸者，咁其實所有嘅人咧都是緊密接觸者，就比較快啦嚇。但係有一啲咧，如果係要去問翻佢，即係過去嘅情況係點咧？呢一啲嘅工作咧，其實都已經係密羅緊鼓噶啦。有多啲人咧係重要嘅，所以我哋改咗嗰個法例咧，亦都係俾我哋提供到咧，係處長可以去請多啲人去幫手咯。 OK， 好，最後想好快問埋啦，就是、政府係咪都已經向一個國際機構訂咗一啲疫苗啦？我見啊許樹昌教授咁講過，如果真係攞疫苗翻嚟，我哋應該俾邊啲人注射先咧？同呢、這個有冇差？參與普及檢測，有人話提應該掛鈎嘅，你點睇呢啲講法？ 我哋咧其實就已經係雙管齊下咁樣去做我哋嘅即係疫苗訂購嘅策略嘅。一就係話從一個即係國際嘅組織啦 ，COVAX Facility 啦，我哋咧就已經係即係預訂咗參與咗嚇，喺八月尾已經係做咗噶啦，已經係簽咗噶啦。第二咧就係話我哋都向唔同嘅疫苗供應商咧係要去攞資料，因為咧其實而家有十個八個呢啲嘅供應商，其實佢哋都做緊第三即係臨床測試啦嚇，咁所以第三期嘅臨床測試，咁但係咧我哋要科學委員會咧要攞多啲資料咧去睇下邊一隻嘅疫苗咧係會比較有潛力。 有嘅話，邊啲人可以打先咧？同普及檢測關唔關係 咧？我諗而家暫時咧衛生署嘅科學委員會咧都講咗例如可能係老人家啊，或者係長期病患或者醫護人員啊等等咧，呢啲佢哋都有檢視睇下，即係呢啲都係一般嚟講咧，都會係一啲比較優先啲嘅群組嘅嚇。 好多謝曬陳肇始局長，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英国过去一日新增246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虽然较前两日的近3000宗稍为回落，但仍然比八月时平均每日1000宗大幅上升。预料首相约翰逊今日稍后宣布收紧英格兰地区的防疫措施。报道话，由下星期一起，群组聚集人数将会收紧至6人，但学校和工作场所可获豁免。婚礼、葬礼和体育活动在采取安全措施之下亦可以继续，违例者会被罚款。根据传媒取得的约翰逊讲稿，预料他会表明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阻止病毒传播，又会呼吁民众遵守新规定，谨记洗手、戴口罩，和他人保持社交距离，并注意有没有出现病症。法国总理卡斯泰因为和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环法单车赛总监有密切接触，需要接受隔离，首次病毒检测呈阴性。总理府透露卡斯泰状况良好，将留在总理府接受隔离，并将于一星期之后再次接受病毒检测。卡斯泰说将严格遵守防疫规则。环法单车赛组委会早前宣布，赛会总监普鲁多姆对病毒检测呈阳性，初步显示他是无症状感染者，他将离开赛事一星期。环法单车赛至今已经举行10站赛事，所有车手检测呈阴性。卡斯泰和普鲁多姆日前在法国南部共同出席第8站比赛，两人共同乘坐一架车，他们当时都有戴口罩。七大工业国外长谴责向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落毒的行为。七国外长在声明说，以最强硬措辞谴责落毒行为。声明说，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对任何人使用化学武器都不能接受，违反国际规范，呼吁俄罗斯查出谁要为这宗可恶的落毒袭击负责。纳瓦尔尼继续在德国柏林一间医院留医，院方早前表示纳瓦尔尼已经从人工昏迷中苏醒，情况有改善，对说话有反应。克里姆林宫表示，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不应该过早就事件下定论。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说不会落台，但可能在宪法改革后提前举行总统选举。卢卡申科在首都明斯克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承认，可能掌权太耐，但如果落台，他的支持者就会受到袭击。又说只有他才能够守护国家， 但他表明不排除在宪法改革之后提前举行总统选举。66岁的卢卡申科自1994年起管治白俄罗斯，在8月9日的总统大选取得超过八成选票连任，但反对派质疑选举舞弊，触发大规模示威。他说不会跟反对派对话，指反对派提出的构想对国家和人民都是灾难。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12,954点，跌3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日元105.94，瑞士法郎0.918，加元1.324，人民币6.849，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9.26美元，卖出1930.0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有骤雨，初时有一两阵雷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上昼9:03。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个爆水管嘅位置啦。喺屯门嘅屯盛街来回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呢一段全线封闭，就系、是、屯门嘅屯盛街来回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因为爆水管，咁而家全线封闭，揸车嘅朋友咧，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车龙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就慢车，排到去龙盘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喺新界啦，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咧就车多繁忙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排到去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大埔嘅丁角路去新娘潭方向，近住凤园路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大埔嘅太和路噶。咁大埔嘅大发街去丁角路方向，近住大华街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大福街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普及检测情况，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 不是说计划要几长，而是海洋之后有结果的时间，如果能够是压缩到一日之内，这个是比较理想。报告要尽早出，它是在个潜伏期，它阴性，跟着三日之后已经有传染性的，那就变成是会有一个偏差。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020年9月9号，周五起限聚令放宽至四人，食肆可四人一台。 政府与11国商讨旅游气泡，下周五或撤销主题公园限制。 谭德志发表煽动文字等罪，延至11月处理，保释申请被拒。 中印边界再传冲突，双方指责对方鸣枪。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千禧年代今朝都係講緊一啲嘅防疫措施啦，咁其中咧就話有啲會放寬啊，限聚令方面星期五開始咧就會由二人增至四人啦，食肆堂食咧都可以加到去四人一台嘅，另外遊戲機中心啦、啲雀館都可以重開嘅，咁不過一啲酒吧、卡拉 OK 啊就要繼續停嘅，咁大家點睇呢啲安排？打嚟講嘅18723111872311。另外尋日啦，仲講到遠多少少添㗎，譬如話去到下個星期五啊，若果個疫情許可嘅話咧。主題樂園同埋一啲嘅會議展覽活動咧，有望係可以重開噶。再遠啲啦，香港人都好耐冇出過去啦。咁而家政府都話咧，同11個國家諗緊旅遊氣泡嘅概念，睇下係咪遲啲咧就可以有得出外添。我哋香港人咁，大家點睇咧？有啲咩諗法都可以打嚟講嘅，1872311 1872311。咁至於呢一環究竟具體嘅諗法係點咧？請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一齊傾下先。早晨，局長。 早晨，叶冠霖。早晨，各位听众。 系，不如先讲下旅游气泡嗰度先。呢、這个我谂好多人都会想知道多啲嘅。而家谂法点啊？进度点啊？而家 嗱，其实我哋喺六月咧，我哋记得嗰阵时，我哋都公布过咧，就系我哋已经同一啲国家地方咧，就开始去倾，就话啊，可唔可以喺疫情好转嘅时候咧，大家倾下，即系可以飞机复飞啊，或者系出行人士咧可以即系往来。嗱，因为而家咧，我哋大家见到全世界疫情咧。都造成一個局面咧，就好多人真係出唔到門啊。咁喺而且我哋咧嗰個安排就喺兩個極端嘅情況裏面，一個咧就係好似香港咁樣，就話咧入嚟嘅人咧要經過隔離式嘅檢疫14日咁樣。咁呢個會令好多人卻步就啊，我去譬如我去做個公幹或者商務嘅旅行去兩日嘅，咁但我要。喺度停留14日，仲要来回，有时往返都要咁。另外一种情况呢，有一个个别嘅国家呢，就是一下子我全开放啦。咁但係都面对一个问题呢，就係、是、有输入嘅个案时候呢，佢又跌咗喺一个好困难嘅局面。咁所以即係点解喺国际之间呢，有啲地方会有一个所谓旅游气泡呢，就话譬如话两个国家或者地方，佢大概睇到嘅疫情呢嗰、那个受控情况係相近嘅。可唔可以喺一個安全低風險嘅情況之下咧，傾掂一啲嘅安排，然後咧就你嘅人嚟我度，我嘅人去你度嘅時候咧，如果喺相當有某啲嘅限制之下咧，可唔可以恢復而唔需要一個譬如長時間嘅隔離？就俾我哋可以即係互相往還咧。咁嗱，呢個概念就係咁樣嘅。咁打從六月嘅時候咧，我哋已經開始即係同個別嘅地方接觸啦。咁嗱，第一我哋去即係討論嘅時候，我哋梗係睇下啲地方我哋覺得安心嘅，而對方亦都覺得香港安心嘅。咁、但係有一啲條件係必須要滿足到嘅，就係、是、第一，大家都知道啦。如果係咁，任何嘅出行嘅時候咧，你喺未出門之前或者未登機之前咧。嗰、那個一個大家雙方都接受嘅健康檢測係必不可少嘅。咁呢個第一個，第二個當然你到步嘅時候咧，當地嗰、那個港口衛生當局咧，必須要可能都要做一個復檢嘅，即係好似譬如啲人嚟到香港嘅時候咧，都係咧去到機場嘅時候都要好好嘅，然後咧就做埋個檢測先至可以即係俾佢放行嘅。嗱，呢兩個檢測可能都係必不可少嘅。但是这两个检测里面都起码要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说你出发前做一个检测，对方都要认可的嘛，即是譬如他不知道你那个实验室啊，或者这个检测是不是符合到他对方当局那个情况。所以先讲那个检测呢，尤其是出行前那个检测呢，都要坐下来谈的。我们的卫生当局要互相有信心，就是原来你那套的检测是符合到某些要求，包括那个检测亦都包括怎样做那个检测。你咪系自己做咗算咧，定系即系要有人睇住去做咧？咁所以呢个第一步要倾嘅。第二步嚟讲咧，就系话有两个咁嘅条件，即系话双重嘅保险之下，系咪就系能够完全免除一个隔离式嘅检疫咧？咁呢个都要倾嘅。有啲地方啊，我仲未必安心，我都要几日嘅，但系咪去都需要14日咧？咁每个地方都可能唔同嘅。第三个咧就系佢可能有啲限制嘅，就系譬如有啲幅员比较广阔嘅国家，好大嘅。佢自己不同城市、不同州份咧，可能嗰個疫情都有唔同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使譬如香港人去到嘅時候，佢係咪會限制你啊？你只可以喺某啲嘅城市，而唔可以就咁一下子去到其他不同嘅地方咧？嗱，咁呢啲都係要詳細去傾。咁所以打從六月開始咧，我哋就同一啲地方咧，互相大家有興趣嘅時候咧，我哋透過將譬如香港建議嗰一套嘅程式。同佢哋透過佢哋在地嘅 總領館啊，或者我哋喺呢啲地方嘅經貿辦事處咧，同佢相關部門咧有個初步接觸。第二步咧就係我哋嘅衛生當局同佢傾啦，就話因為涉及檢疫等等嘅問題咧，都大家嘅專家都要同意先至可以開展呢個工作。咁所以我哋即係基本上六月開始去到而家都係做緊呢個工作。嗱，當然中間會有反覆嘅，即係負心自問，我哋喺七月嘅時候，即係新一浪嘅社區一啲爆發嘅時候咧，都少不免會拖慢咗一個過程。但係最重要嘅咧就唔可以單係等嗰個疫情完全好轉曬先做，而所有呢啲準備功夫咧，其實一步一步要做嘅。而大家都係咁嘅情況啦，即係喺傾完呢啲咁嘅步驟啊、手續啊、程序啊，互相同意嘅時候，都要審視當時嗰個疫情嘅情況。 聽局長咁講咧，係咪第日若果假設搞得成啦，香港人去外邊一個地方，我哋出門前要驗一次啦，到步要驗一次啦，咁翻嚟係咪使唔使喺當地又驗一次，嚟到香港驗一次，即係前後要四次咁啊？定係點啊？ 簡單嚟講，你可能真係都要需要呢樣，因為每一次出行嘅時候咧，其實你個氣點出發前要有一個測試，而且好多而家嘅測試咧，其實都佢嗰個有效期都即係有一定嘅限制啦。咁譬如睇下你去嗰個地方幾耐啦。譬如啦，舉一個例，如果大家普遍確認一個測試又可以，舉例說可以有效，譬如話係一個星期嘅。咁如果你個往還係一個星期之內嘅，可能你攞住嗰份嘅測試嘅結果咧仍然有效。但如果譬如你出行嗰次係多過一個禮拜嘅，咁可能你就要喺嗰度重新再喺當地做一個即係上機前嘅檢測。當然啦，到步嘅時候咧，每一個港口衛生嘅當局咧都會好審慎嘅。咁嗱，佢做幾多咧就要視乎即係佢嘅專業嘅判斷啦。譬如嚟自個國家嘅時候咧，那個疫情點樣啦，又或者佢手上攞嘅檢疫報告係咪佢接受啦，又或者佢有冇去過其他地方等等。咁所以我覺得即係話出發前、底部後呢、這個雙重嘅檢疫咧，係即係必不可少噶啦。 OK， 咁所以亦都要即係衍生到另一個問題，就係話香港又好，其他我哋傾旅遊氣泡嘅地方都好，佢有冇一個足夠嘅檢疫嘅能力？呢、這個檢疫能力唔單單係政府嘅，即係佢要即係譬如你一啲商務旅客啊，或者係旅遊嘅人士，佢都要去如果佢出行前嘅時候，喺普遍喺市面上去揾到一啲咁嘅服務，咁所以喺我哋討論嘅同時咧，我哋發覺咧就係呢啲同香港討論嘅地方都好似香港一樣，都希望逐步咧建立翻一個咧喺市面上可以較為容易攞到嘅檢測服務。 嗯， 當然另外一樣就係個價錢會較為合理啦。如果咪調翻轉頭，即係如果話嗰個檢疫係好昂貴嘅，咁會亦都會令到好多咧出行人士咧係卻步。 政府尋日就話咧已經同十一個國家咧有傾緊旅遊氣泡嘅，點樣定呢十一個國家嘅你哋？ 其實我哋冇一個自行設定嘅名單嘅，都係大家傾出嚟嘅。有部分咧就係呢啲國家係對香港表示有興趣嘅，因為可能係即係互相嘅往還比較多嘅。有啲係我哋覺得有興趣嘅，有啲咧我哋係知道佢哋開始傾緊一啲旅遊氣泡嘅安排。咁我如果係咁嘅時候，香港可唔可以加入咧？咁所以個起點咧其實好多樣化嘅。而且亦都冇一個終點嘅，即係我哋今日譬如我琴日作一個匯報咧，就係話。直至而家為止咧，我哋大概同即係十一個國家咧有初步嘅接觸。嗰接觸就係咧，我哋將我哋嗰個一套建議咧係俾咗佢嘅，亦都咧係邀請佢哋，有冇機會同相關嘅部門，尤其是衛生當局坐低落嚟，或者係透過視像咧去傾嗰個細節。咁呢十一個國家裏面有啲已經有回應嘅，有啲開始已經傾嘅，有啲雙方都話我哋會考慮嘅，有啲可能喺度等待當中嘅，譬如有一啲。地方佢自己本身喺嗰個區域裏面有啲旅遊氣泡，我有興趣，不過我等我傾咗我哋呢一個先，然後睇下可唔可以讓香港加入。有啲地方佢話呢一個區域裏面咧，我哋推舉某一個國家做一個牽頭嘅，咁我哋可以選擇同嗰個牽頭國家去傾。嗱，呢一類嘅討論喺國際上係開始咗嘅。但係而家喺國際上面係缺乏一套。即係話大家完全公認嘅，這個最理想，當然譬如話世衛組織有一套國際全部都可以適用嘅情況，當然最好啦。但係未有呢套之前咧，我哋覺得我哋有啲地方可能都要採取主動啦，有啲我哋都要接受其他人嘅建議啦。咁所以 这个是开展了一个过程来的。 OK， 有没有去到刚才你形容有两个阶段，一个就初步接触，再下一步就去到卫生部门之间的商讨，有没有一些11个国家落到去卫生部门这部分的？ 有，其实已经开始了。譬如我以往提过，我们头那两个国家我们开始是除了是交换文件啊，或者将我们的建议提出来呢，亦都开始有即安排这些专业部门去经营，譬如包括日本和泰国啦。当时我们在六七月的时候呢，大家那个疫情呢都是相接近的。咁譬如泰国近期来讲，即除了近日有一单之外，他们已经有100日没新的社区的个案等等。但是当然那个情况呢是会变的。所以我亦都要强调啦，就是说準備是要及早做的。 Okay. 因為這類的情況會不同地方可能它有真的不同要求的。有些地方它會可能說我優先處理某類的出行人士的。有些地方它覺得我要額外加回一些的要求，譬如說不可以它轉去其他城市等等。這些細節是要談的。但是大前提呢，就包括那個檢測的標準呢，雙方能不能夠是互相去確認呢，這個都是一個很大的大前提來的。 Okay， 聽局長這樣說，日本和泰國就談到去衛生部門那個層次已經去到，就配合疫情，看下會不會泰國是 最易成事的第一個呢，就這樣數下去。 但我們當然希望，如果能夠做好準備的時候呢，能夠早一日重開，做一用一個低風險的形式俾人哋往還當然最好啦。但往往我哋都要即係好坦白同即係市民講清楚，就係、是往往嗰個日程唔喺單單喺香港或者喺對方嘅手上面、都要睇翻嗰個具體嘅情況，亦都冇一個先後次序，唔係先傾就一定得嘅，因為我哋審視人哋嘅情況，人哋都會審視我哋嘅情況啦。 咁理論上，我尋日見你講係咪諗住十月希望，或者你有冇時間表啊？有啲業界話十月啦，你估得唔得？ 我哋都講得好坦白，即係我唔能夠主觀地話我定下一個日期。譬如我上一次出嚟講嘅時候，其實六月嘅時候嘅。但係譬如七月我哋嘅情況有時候有啲改變。但係我琴日再出嚟講嘅時候咧，我都講到有一啲嘅情況。第一咧就係我覺得國際之間咧係對呢、這個即係、就是、恢復通關啊、旅遊往還咧，是有一個很大的期望的。第二呢，就如果我們看回香港的情況，我們隨著那個社區的檢測，我們有超過100萬人做了即是自願性的那個檢測，同埋得出來的結果，其實都比我們即是傾談的對象有一個更大的信心，就是香港整體的情況，除了每一日每一週那個平均的數字之外，除了我們的醫護的照顧的條件啊，或者社區那個風險管理之外呢，都有一個客觀而宏觀的數據俾人看得到，香港大致上的情況是怎樣。咁呢啲都係有助於我哋去同佢哋傾嘅，亦都可能會吸引更加多嘅地方或者國家呢就主動再同我哋傾添。咁嗱，所以呢啲都係一個互動嘅情況。當然呢好多譬如係業界嘅人，當然做旅遊界別嘅更加希望好多人返嚟，但呢一個往還其實唔係單單係旅遊嘅，譬如有人可能係家庭團聚嘅，有人係可能要出門讀書嘅，有人係公務商務上面嘅往還嘅，咁所以早一日能夠確立呢一個咧係雙邊嘅，大家都安心嘅低風險嘅檢測認證，同埋能夠即係出行嘅所謂旅遊氣泡咧。對大家都好。 剛才提過11個國家在談，但有些旅行社呢就是說之前做過調查，香港人最想去哪裡玩呢，第一位就是日本，跟住就到台灣、韓國、泰國的。有一日韓泰呢都有談的，台灣就沒有談過這個。 我們基本上我們沒有做一個前置，任何地方如果是雙方同意的時候呢，我們都即願意 去探討。當然我們做這個工作的時候也都要考慮就是說譬如話兩地嗰個衞生或者檢疫嘅情況啦，多唔多人往還啦，亦都係雙方即係能否有個條件去做咯。咁呢基本上我哋係基本上用呢個方式，用一個開放形式去做呢個工作。 咁會唔會接觸台灣呢？既然咁多香港人中意去， 基本上我哋即係基嗱，我哋個名單由六月嘅時候有五六個嘅時候，一路一路增長嘅時候，我哋唔排除所有嘅可能。 內地呢，內地如果同佢再接觸嘅話，係咪旅遊氣泡概念啊，定係點樣嘅？有啲人都想翻內地玩，有啲都。 其實內地嗰個討論咧，比起我哋呢、這個可以話之前再喺時間上面再早一啲啦。你記得原本喺七月嗰、那個即係社區疫情 轉壞嗰陣之前咧，我哋差唔多同內地同澳門已經確立一套嘅機制噶啦。咁、但係當然即係七月份嘅疫情嘅情況係拖慢咗當時去處理嘅。咁、但係內地就內地同澳門更加即係嗰個需求更加迫切啦，因為譬如喺內地，我哋好多即係有家庭團聚啊，有好多香港嘅直接嘅企業啊、投資啊、廠房啊，咁呢個都係做緊，所以基本上我哋同步去做啦。咁但係當然即係喺內地嚟講咧，就嗰、那個情況同我頭先所講嘅外邊嘅國家有一個唔同咧，就是、內地咧就係仲有即係邊境連接嗰個通關，同埋嗰個量會係大啲咯。咁所以我哋早期都做咗一啲嘅工作，譬如話為一啲喺內地設廠人咧，先去做一個登記先。登記咗之後，如果雙方係同意合適嘅時候咧，咁一旦可以開關嘅時候咧，咁就變咗做嘅工作會容易啦。咁其他嘅工作啊，例如即係健康碼等等，亦都即係大概上面準備就緒。咁但係都係要睇翻即係嗰個疫情嘅發展啊，同埋即係兩地大家即係做嗰啲準備功夫點樣？ 嗱，電話87231 87231，聽眾打你一齊傾下。對於旅遊氣泡嘅概念，咁局長一路都講緊嗰個進展係點樣啦？咁大家可以講下你嘅睇法嘅。另外，因為同埋局長啊，頭先都講到即係政府諗緊重開嘅，包括旅遊氣泡諗緊啦。另一個就係主題樂園同埋啲會展咧，若果疫情許可，下個禮拜五都可以翻嚟嘅。又講下呢個點諗法咧？ 系嗱，琴日就陳肇始局長就講咗啦，即係我哋喺今個禮拜五可以開嘅一啲處所啊等等。但係我哋都睇得到咧，就係個疫情喺受控或者轉好嘅情況咧，我哋都要做啲及早嘅準備。大家都聽到啦，即係業界好多聲音，市民都即係屈咗屋企好耐啦。咁所以能夠喺一個即係風險可控嘅情況裏面咧，我哋都希望及早做一啲準備。舉一個例咧，就是、我哋睇得到主題樂園咧喺七月前曾經開過即係段時間嘅，咁、個管理都比較全面嘅。譬如佢哋當時亦都做好，就係你入場嘅時候先要預約啦，咁可以佢控制嘅人流啦。入場之後亦都好多體温檢測啊，喺個場地裏面咧，尤其是包括排隊啊，或者係每一項機動遊戲啊，都有一定嘅社交距離。亦都入場嘅時候全面都要戴曬口罩啊，所有嘅設施亦都定每一次用完之後有適當嘅消毒啊、清潔啊，或者裏面嘅食肆啊等等咧，亦都係符合翻喺樂園以外嘅同樣嘅標準。在一個有管理的情況之下咧，其實可能會俾到市民一個即係喘息嘅空間，或者即係週末嘅時候去一去。咁所以我哋都喺度做一個展望，就係話如果而家嗰個疫情受控情況繼續好轉嘅時候，可能下一次我哋就會即係主題公園啊，或者係一啲商貿嘅會議展覽活動咧，係應該可以逐步去放寬。咁及早一個禮拜去講嘅時候咧，俾到業界好、市民好做一個準備。譬如呢啲樂園嚟講，佢都要做一啲準備嘅功夫啦，起動翻即係佢哋員工嘅調配啊，各類嘅檢疫啊，或者係消毒嘅設施啊等等，都要做嘅。咁亦都希望俾到市民有一個展望，就係、如果喺個情況好轉嘅時候咧，我哋係可以有部分嘅社會嘅正常活動咧，可以逐步恢復。但當然亦都會睇翻即係每一日每一週嗰個疫情嘅檢視係點樣咯。 講到主題樂園，包括海洋公園啦，仲記得海洋公園之前咧，本身營運上面都見到有困難嘅啦，跟住就嗌政府注資嘅，咁嗰時過咗啦。咁但係點知仲出現埋疫情添，而家停咗咁耐。咁當初就話注資就諗住幫佢可以譬如有資金營運一年啊等等嗰啲，呢啲計劃係咪喺咁嘅情況下都可能要需要再執一執，要再檢視下啦啲咯。 其實我諗喺香港嚟講，所有即係嘅經濟活動嘅處所咧，其實都面對同一樣嘅問題。如果冇客冇生意嘅時候，你又要維持個開支，甚至要維持僱員嘅人數等等，都係面對一個好大嘅問題。當然即係海洋公園，我哋喺上半年裏面為佢作出嘅所有嘅準備，都係希望有一日即係佢可以即係重開嘅時候咧，能夠投入一個服務，而且嗰個服務咧，希望係能夠跨過佢過往呢段時間裏面面對嘅困境。咁目前嚟講咧係困難嘅，但我又睇得到咧，就係佢上次重開嘅時候咧，我見到好多嘅香港市民係好開心翻到我哋自己嗰、那個即係海洋公園嘅。咁所以其實亦都有一啲即係鼓勵嘅，我哋見到即係海洋公園而家亦都不斷喺度講緊咧，就係話喺個公園重開嘅時候， 有冇啲新啲能夠引入去，令到佢吸引力大啲嘅。尤其是未來一段時間裏面咧，可能佢首先會即係歡迎嘅，都係香港本身嘅市民啦。咁所以佢都可能要做一啲嘅調整，就話面對呢、這個即係自己香港市民啊，無論係即係一個週末啊，或者係有空閒嘅時間去玩嘅時候。有啲咩新嘅活動可以做咧？咁呢個佢哋做緊一個工作嘅。 嗯，我見政府都諗緊，譬如旅遊氣泡，頭先都提到啦，希望等旅遊業翻得翻嚟啦。但係冇咗遊客呢一環咧，就真係對於各個主題樂園都好大影響啊！呢、這個應該都 呢個係事實嚟。呢、這個所以即係其實喺一個差唔多接近零遊客嘅情況咧，當然旅遊業係受壓好大。咁所以你見到政府喺過往兩次紓困措施及至即係再早啲嘅時候咧，我哋對個業界有好多嘅支援。其實個業界亦都一路喺度轉型當中嘅。喺中間有重開嘅時候咧，我哋疫情好轉嘅時候，好多業界都尋求好多即係其他方法，譬如有啲即係針對翻本地嘅旅遊啦，提升佢自己嘅質素啦，點樣用我哋而家原本係為旅客準備嘅設施咧，轉為係俾香港人去用啦。咁你而家見到香港人好多都時候。自己做一個即係所謂即係本地嘅消閒式嘅週末啦，即係酒店啊，或者係一啲配套啊等等咧，其實呢個都係喺個業界裏面自己嘅轉型，目的都係希望可以捱過而家呢個困境。咁我哋希望即係種種措施隨住疫情嘅改善嘅時候咧，大家可以即係有一個即係盼望啦。咁所以我呢方面嘅功夫我哋冇停到嘅，會繼續同業界一齊去做。 翻海洋公園嗰度，係咪可以借呢次機會就諗下，即係主力做本地客，都希望揾到生存之道咧？剩翻半分鐘到，局長點睇？ 其實所有呢啲設施啊、樂園等等咧，其實佢冇一個特定話啊，我專係做遊客生意嘅。香港嘅兩個樂園嚟講咧，都有大概30%-40%到咧係本地嘅客。其實香港兩個樂園嚟講，都係比較平均嘅，有外國客，有內地嘅客，亦都有香港嘅客。咁呢個係即係一個好比較好嘅平衡，因為你唔可能即係將所有嘅蛋擺喺同一個籃裏面啦。咁所以未來即係、一段短嘅時間裏面，我哋可能都要接受呢個現實。 OK， 好多謝局長先同你傾到，多謝最後訪問。邱騰華局長咧就係嚟自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嘅。 有望在下个星期五撤销两大主题公园和展览场所的社交距离限制。星岛日报报道。 文汇报的报道就提到，酒吧及派对房间到现在复业无期。香港酒吧业协会副主席钱俊明指，全港大约2000间酒吧领有食肆牌照，可以照样开业，并未爆发感染群组。但没有食肆牌照的酒吧就停业近两个月，仍然未能够复业，认为政府持双重标准。香港派對場地協會會長林漢賢亦都指，其他處所例如桌球室和麻雀館等可以重開，但派對房間就未獲解封。他批評政府連知會都沒有，第一日開始都沒有聯絡過他們，對業界業務有很多誤解。文匯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政府昨日透露已經與日本和泰國等11個國家商討建立旅遊氣泡，希望以雙方互認的檢測取代強制隔離檢疫。出行初期或者會有條件限制，例如設有配額或者是商務客優先，但是至於何時落實就仍然未有定案。旅遊界人士認為，即使建立旅遊氣泡，但是會否有航空公司願意復飛都是關鍵，建議港府補貼航空公司或者機場管理局減租，吸引航空公司增加冬季来往本港的航班。东方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12名因为反修例运动而被捕的青年，上个月底怀疑偷渡去台湾途中被内地截获拘捕。两个星期过去，12个人仍然音讯全无。其中两个青年的家属接受访问，当中一个妈妈直言只是希望接到个仔一个电话报平安，又或者透过律师知道个仔在看守所情况良好。有家属希望港府至少协助被捕者同律师会面。苹果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教育局早前宣布，全港的中小学将会分批在本月23号和29号复课，但是跨境生几时复课依然是未知之数。有校长就透露，从去年以来已经有跨境生的家长陆续为子女退学，亦都有家长一边保留本港学位，一边安排子女在内地的私校插班上课。大公报报道。 明報報導，香島中學一名中四學生用軟件上課的時候，在他個人頭像用上自己拍攝的相片，相中有人手持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橫額。涉事的同學說， 他应校方要求五分钟之内移除相片，同日被校方召见，指他行为有损校誉，勒令他由昨日起停课一个星期，如果再犯就会开除学籍。明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说，政府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同时亦都为建立旅游气泡筹谋。欧洲七月急步放宽旅游限制，疫情迅即反弹。社评说，以外防输入为前提，疫情风险管理一定是要首要考虑。而港府落实旅游气泡应该是循序渐进，商务客先行，急于松绑就有可能重蹈欧洲覆辙。这个是明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话，政府已经同十一个国家商讨落实旅游气泡，如果疫情持续受控，就可以恢复有限度的旅游出行。社评话，运用科技追踪病患，恢复旅游经贸往来是世界的大势所趋。本港要实现同国际社会同步控疫，早日同内地以及外国旅游经贸恢复正常，必须做好普及检测，尽快落实健康码机制。文汇报社评， 苹果日报的评论就讲到，曾几何时香港人享有的自由何止得到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予以的保障，而且还得到第四权新闻传媒的监察巩固。现今的傀儡接旨剥夺了这一切而意犹未尽，动手对下一代洗脑，以清拆香港人对昔日自由的美好回忆。评论说，对自由的渴求人人生而有之，脑不是那么容易洗的。苹果日报评论。 信報社評說，中國和印度的邊境9月7日發生鳴槍事件，兩國互相指責對方挑釁，武鬥之餘還有文鬥。早前印度封殺 TikTok 之後，近日又宣布再禁制118款中國應用程式。社評說，這個星期在莫斯科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外長會議，兩國外長必須把握機會創造對話的空間，務求邊境問題不至於演變成為戰爭，否则无论谁胜谁负，恐怕都要付出沉重代价。信报的社评。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大埔丁角路去新娘潭方向，近住凤园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圆洲仔。重复多次，大埔丁角路去新娘潭方向，近住凤园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圆洲仔。咁另外受爆水管影响，屯门嘅屯盛街来回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对出一段啦，需要全线封闭噶，就系、是、受爆水管影响。屯門屯盛街來回方向近住華都花園對出一段需要全線封閉，咁揸車朋友就要改行其他道路。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西行在上橋位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和去尖沙咀就擠塞，龍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處，東九龍走廊過海排到學園街，加士居道去紅隧龍尾衛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就挤塞，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龙尾白沙湾码头，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繁忙，咁而家排到去大榄上斜，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一年八个星期，请嚟不同界别嘅领袖， 佢哋包括 香港科技园公司主席查毅超博士，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卢旭明教授， 华茂集团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蔡宏兴， 香港麦当劳行政总裁黎伟思，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星期日下昼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 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恶粉？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2020年9月9号周五起限聚令放宽至4人，食肆可4人一台。 政府与11国商讨旅游气泡，下周五或撤销主题公园限制。 谭德志发表煽动文字等罪，延至11月处理，保释申请被拒。 中印边界再传冲突，双方指责对方鸣枪。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星期五开始有些社交距离设施会放宽，限聚令两个人放宽到四个人。食肆方面，同台吃饭由两个人可以加到四个人。有些处所会开翻，包括有些体育处所，有一些游戏机中心。另外就有些地方就不开的，譬如就酒吧、卡拉 OK、泳池这些都未能够重开。大家可以讲下你的睇法。听下听众先，有位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早晨啊， 早晨 啊，我想讲咧，政府而家呢一种放宽咧，系有目的嘅放宽，就唔系有限度嘅放宽。 点解咧？ 个目的就系爱嚟俾10月1号嘅，即系喺之前咧，有需要放宽嗰阵时，佢又唔肯放宽，然后跟住咧，好啦，做检测啦，就跟住而家检测都未完，半途啫，佢又去放宽，咁咧。即系你如果系要咁样做嘅话，咁你俾人哋嘅感觉系乜嘢？根本上佢就唔系因为个疫情嘅问题，而系一种政治目的手段嘅问题。好似选举，佢哋要延一年咁耐，你可以延三个月，可以延一个月。你排队去验啊，同排队去投票啊，我觉得冇乜两样噶咋。只不过佢系用政治嘅手段去做。仲有就是呢，我恐怕呢过咗10月1号之后呢，国庆完咗之后呢，慢慢就第四波玩出嚟㗎喇。 点解呢？因为放宽咗。因为放宽咗。 其实佢都喺处讲緊㗎喇，根本上喺处思想渗透緊。 OK， 好，多谢李女士的电话。不过睇返確診嘅数字啦，寻日就跌到落去啦，就係、是、应该第三波以嚟嘅低位嚟㗎。因为寻日嘅確診嘅数字呢就跌到去六宗嘅，当中本地个案係三宗，一宗係源头不明嘅。好嘅，听下其他听众嘅意见先，有啊叶先生啊。叶生你好。 係，早晨你好。 早晨叶生，係请讲。 係，主持人係，我想反映返呢我哋晋阳。 晋阳村係咪？ 晋阳村啲居民嘅苦况。 OK， 你边一座啊？你入得去未啊？准备？ 好意思啊，我系第三座嘅。系。 咁而家安排点 咧？2019年嗰时咧，佢12月嗰时咧，就派出所话叫我哋去签约，跟住派出所话，房屋处啲职员咧就同我哋讲，2月份我哋可以上楼啦，系啦，咁一而再拖咧，就。拖到現時咧，我哋話政府在房屋處再公布咧，就係話要去到出年四月先至可以俾我哋上樓。但係我哋好多街坊都係住緊劏房嘅。小朋友屈喺個劏房入邊居住。我覺得呢個政府係好無能啊。林鄭政府點解會做成咁樣，係壓迫我哋呢啲基層市民上樓咧？ 佢就話防疫嘅需要啦，呢、這個咁。但我想問一下啦，其實當初講過話俾你哋上去嗰下，會唔會令到你哋即係心情都上落得好犀利咧？咁似咯，即係曾經講過 話。我哋一路都好似坐緊過山車咁樣，一時好高興咁樣同小朋友講話會有新樓啦， 咁而家你点啊？ 突然之间咧，就上唔到楼。咁我同小朋友仲读紧幼稚园，我同小朋友转咗去火炭嗰度。 揾學校，揾完學校之後咧，好啦，個心情同小朋友講話可以轉去火炭新學校啦，又有新樓啦。咁突然其來咧，又話政府又話唔俾啦。咁我好無好慘啊！啊，樓位費交咗啊，咁我又唔想再跨區咁辛苦啊。咁咧又要讀翻原校太子區，啊，同埋書簿費啊、校服嗰啲做曬，完全冇用依家，錢啊俾咗出嚟啦。咁政府就算係津貼嗰6000蚊俾我哋，只係夠我哋劏房户交租一個月都唔夠。啊，我本身我6000蚊租，加埋水電費6000幾蚊。我慶幸依家我之前都失業咗3個月，慶幸依家有依。仲有工翻， 咁你而家 如果系林郑政府，唔好意思啊，主席，特首成日话佢系一个好母亲，你点啊做一个好母亲咧？吓、啊，你居然能够对我哋香港市民啲小朋友咁惨，吓、啊，你对自己嘅仔女又咁好，吓、啊，你对唔对得住天地良心啊？吓、啊，对唔对得住我哋依家？在路受緊苦嗰啲等上樓嘅基層市民啦。 嗯 ，OK， 多謝葉生嘅電話，一位駿陽村嘅準住户啦，即係之前一路講緊都有機會翻去。咁但最新嘅講法就政府都話要留翻一個地方啦，做一啲嘅防疫嘅措施啦。咁所以佢就話葉生聽到話而家騰到出年4月先上到樓啦，都聽到佢喺生活上面對佢打亂嘅節奏有幾犀利嘅。多謝葉生嘅電話先。好啦，講林鄭月娥咧，其實尋日特首咧，亦都有喺開行會之前咧出嚟講過其他嘅話題，當中包括咧就講到香港究竟有冇三權分立咧，連日嚟喺有啲不同嘅討論啦。咁尋日特首再開腔嘅，聽翻特首嘅講法係點先？ 出現咗呢個現象咧，可能係嗰、那個宣傳教育不足啦嚇。呢、這個永遠都可以做好啲嘅。有啲人係即係居心叵測，咁係中意攞呢啲事咧嚟到去喺社會上。去引起一個矛盾嚇，亦都有啲人係根本係認知不深，因為畢竟佢係一個憲法或者係政治體制嘅議題啦。咁所以對我嚟講咧，我覺得經歷過去一個禮拜嘅社會嘅辯論，係對於呢個議題嘅真理啊，或者香港嘅政治體制係以行政主導、以行政長官為核心。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一個咁清晰嘅政治體制，呢、這個真理咧係能夠達至一個越辯越明嘅效果。我亦都希望以後咧唔會再成為一個炒作嘅議題。 好啦，咁大家點睇？打嚟講下嘅18723111872311，又請位嘉賓一齊傾下先。請嚟由港區人大代表葉國謙一齊傾下噶。早晨，葉國謙。 早晨。 係啦，關於三權分立呢個説法，同特首就話咧，過去一段時間討論咧，就越辯越明啦。你覺得有冇做到呢個效果啊？ 其實引起呢方面嘅討論咧，係源自喺教科書上邊。我覺得教科書上邊咧，教局長咧係將一啲教科書所講嘅香港而家三權分立。呢點咁樣講清楚，唔係咁樣嘅政治體制咧，呢個係非常之啱嘅，因為教科書嚟講咧，係作為即係要有一個好清晰、好正確嘅觀念俾我哋嘅下一代，俾我哋嘅年輕人啊。因為喺基本法裏邊或者香港嘅政治架構本身咧，就係嚟自於呢一個中央嘅授權，喺基本法裏邊所規定。基本法入中央嘅授權都好清楚咧，行政主導咧就係而家我哋香港嘅基本體制。所以昨天特首提及到的，他作為特區之首來說，他在憲制上面直接來說亦要向中央負責，在香港亦要向香港市民負責。所以即大家可能往往即對於一個用詞來說呢，就即同分頂立啊，同一些分工啊，同一些這樣 的表述來說呢，往往是即香港本身來說在司法獨立啊，政府嘅嗰個行政主導方面咧，其實一路都運作係良好嘅。咁咧喺教科書上面或者喺呢個基本法上面咧，要清楚地要俾我哋年青人能夠知識實際上面嘅架構點咧，我覺得呢個係有需要。咁係咪呢個討論透過咁樣嚟講咧， 即係話而家咁樣有人專門就要改變香港現況，我唔認為而家係咁樣情況，反而嚟講咧係清楚地去知道香港嘅政治架構體制係點樣。你等於嘛，有啲人都提及到，哇喺法院嚟講咧，法庭而家嚟講係我係獨立嘅，完全唔會受到任何乜乜物物咁樣，特區政府冇角色。咁其實係基本法裏面都講到，即係呢個法官嘅委任都係特首嘅委任。呢點上面喺未討論之前咧，可能冇人喺呢方面佢關注到，或者特別有啲人嚟講都冇乜點去提及到，有啲法律界人士我發覺到佢都唔知識到原來咁樣嘅情況，所以係有清即係需要咧喺一個嘅教學層面上面咧去清楚出嚟。但係呢個討論咧唔係話要有人要改變現有香港嘅啊喺呢個三權嘅呢個分工之後，佢點樣去互相制衡啊，互相喺方面嘅監察。各司其職呢方面嘅責任咯。 OK， 所以基本法其實都講咗啦，各個部分究竟佢做啲咩，咁其實有講清楚職能嘅。但係睇翻過去咧，的確有唔少嘅官員啦，都用過三權分立呢個字眼。哪怕係1997年回歸嘅時候咧，咁就喺回歸慶典嗰度嘅新聞資料套咧，都有介紹香港啦。佢咁樣形容香港嘅體制嘅，香港的政治制度是按照三權分立的原則建立，有一個行政主導的政府。可唔可以三權分立同行政主導放埋一齊，就係講而家呢個現實呢？因為其實三權分立呢四個字、行政主導呢四個字，基本法都冇講出嚟㗎，係用一啲概括嘅字眼啫。三權分立同行政主導有冇衝突嘅呢？其實可唔可以並存嘅呢個概念？ 我咁樣睇法，三權分立呢本身就係一個國家憲制層面嘅一種論述嚟嘅，一個係喺呢方面嘅討論要展開，其實就係都好。闊嘅，好深，有好多深度上要問嘅討論。當時你引用翻嗰陣時嘅回歸嘅時候嘅表述，佢都提及到行政主導下面有分呢個三權分立。呢點上邊咧，即係嘅表述係咪真真正正係一個最清晰嘅嗰個表述咧？呢點我相信係可以有一方面嘅討論。但係佢都指明咗，如果喺翻九七年嘅嗰個回歸上面咯，都係行政主導啊嘛， 係 咪？ 係係。咁就可唔可以並存咯？意思即係會唔會話有咗行政主導就唔講得三權分立？可唔可以話三個分開，不過行政高啲嘅？咁得唔得咧？其實都 我相信就唔能夠咁樣咁樣表述，因為喺這個三權分立嚟講，即係憲制層面上面講係三個獨立喺呢方面係平衡嘅，大家平排嘅，就冇一個話可以去凌駕於呢個之上。但喺基本法裏面所提及到，即係喺憲制層面上面咧，即係特首嚟講係呢一個特區政府之首，佢直接向中央負責，亦同時嚟講向呢個代表就香港市民向香港市民負責。呢點即係佢係一個嘅嗰個，你要再同一個理論上面一個去討論咧，我頭先都講到有好多學者可以研究嘅地方。但係如果從翻按基本法、按中國憲法。去喺方面嘅討論咧，呢點上面係清楚，喺教科書上面係應該要比較係俾我哋嘅學子咧能夠知道而家香港嘅政治體制乜嘢體制。 睇翻過去啊，點解咁多人唔準確咧？用你哋嘅描述，譬如講到政府出嘅新聞資料套又錯，局長有啲又講過，有啲法官又講過，咁多人都錯曬嘅，做咩事嘅你？ 地方法官我都睇到好多佢嘅表述嚟講咧，可能就係喺翻司法嚟講係我哋獨立嘅，我哋唔受呢方面嘅政府上嘅干擾。我覺得呢個係合適，因為呢個獨立司法體系嚟講咧，係有助於使到我哋成個嘅政府嘅運作上邊係更能夠起咗互相制衡、互相監察嘅作用啊嘛，係嘛？咁你話有啲嘅官員上面嘅表達咧，即係。你都見到佢用三權分立嚟講咧，係嘅概念上面，佢自己可能都要去清晰地去指出，即係佢都擺出咗嚟講咧，喺行政主導下面嘅三權分立。咁其實呢點上，佢嘅表達嚟講就唔係某啲人或者係用於國家層面上面嗰個嘅憲制架構嘅描述喎。 頭先你講到咧，喺教科書度用翻呢個唔好用三權分立呢個字眼，你就好支持啦。日常生活上可唔可以用嘅三權分立、行政主導拼埋嚟用都唔得係咪啊？定係日常生活啊、對話咁，大家概括，因為始終冇呢啲字眼，大家概括描述啫。呢、這個都係 你個講話一講三權分立呢個就係錯嘅咁樣，或者係個係喺禁詞，我又唔覺得即係喺呢方面 係用需要去到咁樣嘅程度嚇、不過我覺得應該咧比較用準確啲。如果係有譬如立法會議員啊，譬如嗰啲政府官員啊，係咪都應該用一啲比較準確啲嘅詞語去表達，即係各司其職、互相制衡、互相監察。我諗呢個係可能會更即係行政主導，當然喺前頭啦嚇。呢個可能會更為準確啲去描述咯。 嗯，其實三權分置咧，而家有人提出三權分置同三權分立嗰個立字同埋個置字嘅分別係有咩喺邊度嘅啫？ 字同立啊， 系 依点？ 即系三权分置又得，三权分立就唔得。佢立，一英文咧，佢系 separation of powers， 就分开嘅啫，就冇系。咁分别喺边度嘅啫？ 我觉得你讲，你唔能够讲话讲亲三权分立就好似法天桥咁样，我又唔能够咁讲。 O K， 系嘛？啊，即系，但系我主要讲嘅就系你本身系一个如果要正確嘅描述嚟講咧，就應該用翻頭先我所提及到，用翻基本法嘅用語咧，我覺得同埋合適於基本法嘅依方面嘅表述咧，我覺得呢個係對所有有啲嘅負責嘅官員啦，我哋政界嘅人士嚟講咧，都應該要有一個咁樣嘅考慮點咧，我覺得比較合適。如果你話去跌入到去，講親將三權分立就犯天條，就觸犯底線，就破壞乜乜，我又唔覺得係依點咁嘅表述、但你話會唔會有啲人專門去利用呢一個三權分立嘅説話，去扭曲咗而家香港政治架構、香港嘅體制啦？依點我又唔排除有啲人係咁樣做法。 嗯，有冇見到呢啲啊？頭先你講唔排除，因為我見下通常都冇人抗，冇乜人抗拒行政主導呢個説法嘅香港又，即係講出嚟都多人接受嘅都。 有冇啲人係咁樣？我唔覺得話冇喎，有啲人係真係專門係將呢方面佢作為一種抗拒嚇，即係你而家嘅嗰個中央啊，或者抗拒而家嘅一啲行政上邊嘅決定啊等等呢啲嘢。 嗯，好。另一個都想同葉國謙傾下，不過呢一節可能未必夠時間，但都想同你傾一傾先。就有關有12個香港人咧懷疑潛逃去台灣嘅時候，就被中國海警截獲嘅。咁而家就大家關注到佢哋嗰啲法律權利係咪得到保障？據你所知，呢啲通常點處理嘅會？ 這個一定是可以在他有那個法律上面的權利，包括是要請律師、他有權去請律師來講呢去為他的申訴、對這些這樣，當然我聽說好像有些請不到律師、等等，我覺得最主要他現在的你要請律師呢，我的理解呢有三個因素一定要符合。一個本身那個是律師來的，是不是不能夠。第二個佢有授權啦，唔能夠話突然間我係律師啊，我自己走過去我就要去自愿幫你做呢一方面嘅辯論嚇啊。咁第三個嚟講，你本身一係個人，一係家屬喺方面嘅有一個同意先至進行。咁呢個係佢本身嘅權利嚟嘅，即係我自己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嚟講咧，我好清楚知道，即係對於點上邊每一個被捕嘅人士或者拘留嘅人士， 有呢啲權利。但係葉國謙，因為我哋好快去新聞，可唔可以轉頭再同你講多陣啊？了解多啲呢啲。好嘅，咁啊轉頭繼續同港區人大代表行會成員葉國謙傾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截至朝早8:00，大约125万人已经在网上预约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今日有11个中心预约额满。陈肇始话，至今约有131万人次完成采样，大约103万个样本完成检测，确诊个案有18宗。他說特別擔心從計劃中找到的兩名外佣確診，因為可導致病毒散發，呼籲僱主和外佣一同接受檢測。他說希望盡量可以在社區找出隱形患者，切斷傳播鏈，若果能夠掌握到有多少名的隱形患者，對於下一階段或之後放寬防疫措施可帶來啟示。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分別是四川和上海的境外輸入病例，沒有新增死亡個案。內地累計有85,146宗確診，4,634人死亡。內地《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說，北京將制裁訪問台灣的美國高層官員。 胡锡进在 Twitter 贴文表示，据他所知，北京将制裁访台的美国高层官员，以及他们有关联的美国企业。这些官员永不获准进入中国大陆，相关的美国企业将失去大陆市场。另外，胡锡进在微博表示，近日有台湾传媒放风话台湾将会与美国成立美台经济与商业对话机制，并可能重启贸易暨投资框架协议谈判。据称，台湾当局正积极推动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访台，并可能邀请美国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克拉奇赴台。北韩领袖金正恩主持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早前受风暴美沙克吹袭的咸镜南道灾后重建工作。金正恩表示，受出乎意料的风暴影响，不得不全面审视国家年度斗争项目，改变斗争方向。党中央军委会将调查受灾和重建规模，再次委托军队展开重建工作。他要求在下个月10号，即是劳动党建党75周年当日之前，基本完成新房屋建设工作，復修公路和铁路，争取年底前完成重建。朝中社报道，受风暴影响，超过2000间房屋和几十栋公共建筑物损毁或淹没，59座桥梁断裂，超过3公里铁路路基受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0:30，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59点，跌264点，成交金额7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4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01点，跌191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05.5，跌3元，美团点评238元，冇起跌。小米集团21.85，跌5.5。阿里巴巴262.2，跌7.4；中移动53.15，跌4；农夫山泉31.85，跌1.25；友邦保险81.05，跌0.5；港交所364.2，跌3.8。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1，日元105.93，瑞士法郎0.918，加元1.324，人民币6.849。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78，欧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2。日经平均指数报22,885点，跌388点。港金现价报17,78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6.63美元，卖出1,927.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落去下角道啦，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重复多次咧，就系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缆车站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已经排翻落去下角道，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咁较早前大埔嘅丁角路去新娘潭方向近住凤园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大埔丁角路去新娘潭方向，近住凤园路呢一段咧，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石排湾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华富道这一段就车多，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排到去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那条支路挤塞，排到去九龙湾验车中心。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车多，龙尾青龙头；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 咁喺屯門嘅屯盛街有爆水管，屯盛街來回方向近住華都花園呢一段全線封閉。屯門嘅屯盛街來回方向近住華都花園呢一段全線封閉，咁揸車嘅朋友需要改路行駛噶。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橋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欲作家书二万重， 家书十五行， 恐有家书寄远人。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在这个隔离期间，你一定好挂住你啲孙。 今年嘅开学礼，我自己行入咗去礼堂，一个人都冇。 喺呢一段艰难嘅日子，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多一啲嘅互相关心。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千言万语，安放之处。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8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1-22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2020年9月9号，周五起限聚令放宽至四人，食肆可四人一台。 政府与十一国商讨旅游气泡，下周五或撤销主题公园限制。 谭德志发表煽动文字等罪，延至十一月处理，保释申请被拒。 中印边界再传冲突，双方指责对方鸣枪。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翻嚟千禧年代时间，继续同港区人大代表行政会议成员叶国谦继续访问先。叶国谦你好。 你好，你好。 系头先就讲到十二个香港人啦，怀疑潜逃去台湾嘅时候，俾中国海警截获啦。咁而家就据报系拘留喺盐田看守所嘅。咁头先咧，头先阿叶冠霖提到咧，就系话呢啲人啦，喺內地其實都會受到法律嘅保障啦，可以見律師嘅。咁頭先提咗啲要點啦，要係律師啦，要獲授權啦咁樣。之前有啲報道啊咁講啊，就話嗰啲港人家屬咧就有委託律師咧想去看守所見嗰啲人噶。咁但係看守所就唔俾，有律師就話咧，因為要求咧佢哋要交出一個叫核實委託關係嘅公證啊。有啲律師就話呢啲以往民事案先要刑事唔使嘅喎咁樣。其實呢啲公證唔知葉國謙你掌唔掌握，其實係點樣一回事咧啲啊？ 我唔清楚佢所公證，即係其實係要證明佢本身即係個授權係真係嚟自於嚟自於個家屬啦嚇。咁你喺香港其實可以好容易做嘅啫嚇。如果佢真係咁，當然你話依一個過往冇嘅而家嚟講有，咁呢點上面我唔能夠好清楚咁樣去講到乜嘢，因為其實即係你本身佢個做法係好簡單，即係你係證明你本身真係受到委託。公正嘅意思就係呢、這個，佢本身就是律師，佢本身，因為你往往如果有啲嘅人嚟講，即係喺呢方面有啲炒作，佢自己話係我受到授權嘅咁樣下面咧，呢、這個我諗佢都行翻正常嘅呢方面嘅做法嘅啫。咁我所了解到嘅咧，即係其實我都喺人大裏邊咯，都經常即係關注到有關嘅拘押啊等等呢啲事情。我嘅了解到咧，即係如果呢類型嘅拘留咧，佢必須嚟講喺37日內就要做一個決定起訴嘅乜嘢嘅嚇。咁到而家嚟講都係喺而家37日內嘅嗰個安排啦嚇。咁當佢決定咗起要起訴嘅，咁佢咪進行有關呢方面嘅法律程序咯嚇。 因為今次呢啲人士啊，據報就話有可能係違反港區國安法啦，本身咁今次又喺內地嘅水域嗰度捉咗佢啦，咁而家就喺鹽田看守所，咁可能兩邊都有啲案件喺身嘅話咧，咁個程序係點樣嘅流程應該？ 我的理解他现在在内现在捉他是因为他是违反了那个 入境 的问题啦，入境的问题。那么这点上呢，非法入境这方面的偷渡呢，我理解到他现在应该进行有关的诉讼，就是这方面的起诉的。那他会不会起诉他说违反国安法呢？这样我觉得机会是低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国安法那个现在已经是在有关他其实的起诉呢，在他香港已经是进行之中。是不是国安法？我覺得不是，而家到而家嚟講都未必係用緊呢一條。咁但係佢本身佢嘅潛逃咧，本身喺香港咧就違反咗個假釋嘅嚇，佢保釋嘅。咁呢點上咧，有關嘅法律係進行。咁我相要我理解咧，內地係對佢嘅非法入境或者係偷渡方面咧，係進行起訴嘅機會係最高嘅嚇。咁如果按照以現在嘅法律咧，佢咁樣嘅刑期咧，最高可以即係普通佢哋一年嘅刑期啦嚇。咁如果嚴重嘅咧，咁咧就兩至七年嘅刑期嘅嚇。如果最嚴重咧，蛇頭啊，做好多引致到呢啲人死亡啊、傷啊等等咧，可能會最終係終身監禁嚇。咁但係依個都係就佢喺嘅水域上面水呢、這個海警去拘捕佢，其實就是因為佢偷渡嘅問題啫。 所以理論上係唔係？若果真係有呢啲罪證實有啦，第日咁就係先喺內地審完啦，咁睇下個結果係點，完咗之後就會送翻嚟香港，就先至再面對翻其他可能喺香港有關嗰啲案件啦，係咪咁嘅程序？ 我嘅理解就係完結咗佢呢個偷渡之後嘅審判或者判呢、這個服刑之後，佢咪第二屆翻嚟香港咯。香港嚟咁喺香港進行有關嘅法律程序 咯。OK， 好，咁多謝曬葉國軒先，多謝曬你嘅訪問啊，同你傾到喺度。葉國軒咧就係港區人大代表，都係行政會議成員。咁聽完葉國軒嘅講法之後咧，點解旁邊又請嚟另一位嘉賓先？請嚟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陶謹申傾下噶。早晨，陶謹申。 系早晨， 系啊，都系倾翻有关有冇三权分立啦，同埋呢个港人怀疑偷渡去台湾嘅时候被截获嗰个案件。先讲咗呢12个港人案先。据你所知，其实而家内地即系香港人啦，若果凡是喺内地嘅时候，得到几多嘅保障咧？今次又话啲律师又想见咁，但系又未必咁容易见到，你点睇咧？ 我谂佢内地有佢内地法律啦，咁但系就。如果佢係有律師，內地嘅律師，咁內地律師係按翻佢內地嘅法律嚟到去探望佢，代表佢哋嘅權益。咁我相信應該就係要得到保障啦。咁如果真係佢有困難嘅話咧，其實特區政府咧都應該要協助嘅，因為以往咧就算有即係同類其即係總之香港人喺內地咧犯事咧。其实如果真的有需要呢，其实特区政府都应该協助的。咁就当然啦，佢特区政府就唔係干预啦。咁但係今次一个 case 呢个案呢就有啲特别呢，就因为据闻呢佢哋嗰12个人呢就係、是、可能有案在身嘅香港、或者呢甚至有啲係法院好似係应该啱啱开咗庭话通缉咁样嘅。咁即係换句话讲呢，其实如果喺香港法律之下，香港政府覺得佢有人犯咗法，而係發現咗原來唔喺香港，就喺海外嘅啊。咁佢其實佢都好積極，會去同香港以外嘅地方咧去尋求佢哋可以翻嚟噶嘛。咁當然而家嗰啲咩引渡嗰啲冇曬啦，因為其他啲先進民嘅國家就唔同我哋即係停止曬啦。咁但係如果內地咧根本就冇呢樣嘢嘛，冇引渡嘛。但係以往咧就係、是。可以咧，係話俾佢聽，我呢度有個人有案，咦喺你嗰度啊，咁你就拎翻落嚟，咁好多都係咁噶，甚至啲打家劫舍啊、殺人放火嗰啲都係全部都係咁做噶嘛，嗰啲槍案都係啊，你見好多係嘛，咁佢喺個邊境嗰度，咁佢咪交翻俾我哋，就趕到出境啫嘛。好啦，咁而家講翻你話，佢有即係內地話，咦懷疑佢有犯法咁，咁如果佢嗰個犯法，睇下咩犯法啦。如果佢喺內地都係打劫嘅，咁冇得講啦，咁佢梗係要審啦。但如果佢係話，佢其實就係非法入境或者想潛逃， 咁咧就以往咧都好多都系压翻俾我哋嘅啫，就唔会告佢。哎，不如我哋告咗佢非法入境先啦咁样。咁况且呢一单案咧有啲嘅比较特别嘅，其实如果据报道啲啱咧，其实佢咧就十二个人可能咧就系、是、想非法入境台湾嘅啫。 嗯， 佢就唔系想非法入境内地嘅。咁因为香港嘅水域咧外边全部都系内地水域嚟噶嘛。 嗯， 咁所以咧，如果佢系有一个人，佢系去紧譬如嚟香港坐船咁，你譬如去台湾或者去嗰、那个菲律宾咁，咁你一定经过内地水域噶嘛。 嗯， 咁实际上佢哋系咪有呢、這个意图啊？想系潜入去内地匿埋啊咁样咧？咁啊就希望内地查清楚啦。 嗯， 如果唔系嘅，咁其实佢根本就唔系意图偷渡入大陆。 嗯。 咁咧就我希望佢如果系查清楚佢冇意图偷渡入大陆，又查清楚冇意图系去内地犯案，即系譬如打劫咁啊，咁即系换句话讲咧，其实咧你系见到即系以往好多案例咧都系咁，佢咪俾翻香港政府咯，交翻落特区呢度按法律处理咧，就系咁啫嘛。 嗯嗯 ，OK 好，咁呢个再睇下下一步进展啦。嗱，另一个都想同阿陶谨申倾下咧，就有关三权点样形容嗰个争议啦。特首就话冇三权分立嘅。你又怎睇呢一波嘅爭議呢？ 哦，呢、這個得意喎，呢、這個特首話，唉，唔知點解會有人引起個爭議啊？咩炒作啊？咩舉手摩擦？我覺得呢個先至離譜，因為成件事咧就係、是、突然間咧就係廿幾年嘅，就係、是、無論係特區政府啲新聞稿啊、官員發言啊、建制派議員嗰啲發言啊、或者法院裏面嘅好高級嘅一啲法院嘅判詞裏面。而不是一个政治宣示，而是一个法律的判案的时候呢，都是用这个概念来判的、哦。 嗯。 咁即是换句话讲呢，即是无论行政、立法、司法，或者甚至我们特区政府向外的宣传，那些香港年报啦，向外比如我们这些官员去外地卖膏药啊，即是sell香港啊，点好点好。咁都是讲，哎，香港呢有法治，有三权分立，有司法独立审判，行政向立法机关负责。是咁讲㗎嘛，咁係最近突然间先至，如果你话係炒作，咁根本就冇人炒作，大家都当咗係真理㗎啦，三权分立。一突然间係嗰个教科书，局长先至突然间喺嗰啲审查里面就先至去晒口介绍咁讲，就然后去特首又讲，又话哦，全香港人全世界人都误会咗廿几年喎，咁我觉得呢个呢就即係比较奇怪嘅，咁我估个背后含义呢就可能係好政治性嘅。就應該是呢，我覺得是想扭轉一些嘢嘅，咁係乜嘢呢？咁可能係想唔想要有司法獨立啦。咁、但係唔係喎，特首又話唔係，我哋有司法獨立審判喎、啊。咁究竟係乜嘢呢？咁呢個呢就係好奇怪，咁佢琴日好似又想話即係完結個討論咁樣嘅、就即係話唔好再教啦咁樣。咁但係最慘就係因為你以后呢，你就将所有嘅我哋嘅年青人啊嗰啲里面啊嘅教科书呢，就直情係话唔係三权分立喎、 啊。 嗯。係咪即係你以后你老师，如果你记住你嘅教科书係咁寫，你话嗰个三权分立係错嘅。咁以后个老师如果喺个课堂教三权分立，即係补充啦，补充咗个教科书呢，可能到时有人去督咩督督背脊係咪 嗯。 啊，或者咩事学官啊，或者个迟啲将来话要喺个课堂教埋 CCTV 喎、啊，系嘛？咁又录咗咪话，哇！你个老师点解可以讲呢样嘢？特区政府都认为系歪理、啊，因为佢话三权分立唔系真理啊嘛，行政主导先系真理啊嘛。咁、即系你教坏学生、啊，咁啊炒鱿都得噶。所以咧，嗰个含义系好大嘅。 嗱，头先你都提过啦，有唔少政府嘅文件都提过三权分立嘅概念啦。其中就喺1997年回归嘅时候嗰个庆典嗰度嗰个新闻资料套咧，佢点形容政府体制呢？就系、是、香港的政治制度是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有一个行政主导的政府。嗱，似乎而家有啲人咧就觉得有行政主导就冇三权分立，就两样嘢好似系对立嘅。其实有冇得既系三权分立又行政主导嘅咧？你觉得有冇矛盾嘅呢、這个？ 嗱，其实系咁嘅，我哋如果个基本法唔改吓，而家啊唔改。咁其實呢就三你即係你鍾意話佢係乜呢，即係其實係可以辯論嘅。不過呢就如果政府喺97年回歸去賣膏藥，像全球嘅政府都全球嘅政府或者投資者啦、都話係香港用三權分立嘅原則嚟到建立呢個體制嘅， 咁即係你其實係用呢個咁嘅概念咧，係總結香港或者描述香港嘅體制咧廿幾年啊嘛。 嗯。 咁你而家突然間話我要改變呢個描述啊？咁你改成點先？但係你如果一定要否定話唔三權分立呢個完全係歪理，完全係荒謬嘅咧，咁我覺得呢個咧就真係有少少係好離譜啦。 嗯。 如果你話唔係，喺我哋嘅角度，從中央同特區嘅角度咧，咁中央就係我委任特首，咁中央唔係委任香港啲立法會議員啊嘛。 嗯。 啊，雖然佢而家嘅體制咧就係即係大部分係佢哋保皇黨可以控制到啦，即係個選舉結果係佢哋啦，但係都最後咧，起碼都唔係中央控制委任邊個立法會議員啊嘛。咁最後立法會又有權否決財政預算案或者否決政府嘅議案。 嗯， 咁啊，即系各自有互相制衡嘅权力噶嘛。 嗯， 咁你中意话叫分立又好，三权互相制衡又好，其实呢个一个描述啫。 嗱， 如果你基本法唔改咧，其实嗰个制衡咧系实质存在嘅。 系， 但我最惊系点咧？如果佢讲到行政主导系嗰个主族咧，咁会唔会佢嚟紧后续仲有啲嘢系再演绎个基本法，演绎到立法机关再少啲权力？ 嗯、 司法机关再少啲嘅即系影响佢嘅独立审判，我就惊个嗰度啫。 嗯，咁但系如果睇翻三权啦，你觉唔觉得香港其实一路都系行紧行政主导嘅咧？行政嘅权真系大啲嘅咧？ 大啲啊！ 譬如睇提议案嘅权啊，或者其他安排上面系咪真系都系行政大？ 你能够提议案，私人法案即系立法会议员提嘅私人法案。是难好多，因为你牵涉使钱啊、政策唔得㗎嘛。咁、 嗯、 提案权咪大啲囉。咁、 嗯、 但最后你提咗案，立法会可以唔通过你㗎嘛。 係。 係、嗯、咪咁你即係话换个法例同用钱你都系唔喺你嘅手里面。咁你觉得你系好大嘅，咁咪好大囉，唔紧要啦。 咁你有冇抗拒呢个字眼呢？行政主导。 判咗案，你又唔能够话扭转佢㗎嘛，你可以上诉㗎嘛，只要终审庭判咗你都系要㗎。咁最后你嘛。哦、我寫个报告俾人大然后常委中央，然后叫佢人大常委咧，睇下可唔可以考虑释法，扭转你嗰个法律中心庭嘅解释咁。咁你都系有个寫报告权啫，系、 嗯、 咪？咁你点样主导咧？我咁你讲晒你所有就先主导嘅权都喺晒度噶咯。 嗯，咁即系你觉得香港唔系行紧行政主导嘅系咪？如果要归纳咁讲啦，可能好难 咁样。即系如果佢心灵系好脆弱嘅，你话佢唔系行政主导咧，佢就会瞓唔着噶啦咁。咁你咪，唉，我唔同佢拗咯，系嘛、 嗯？ 但系你即系实际嗰个基本法里边，立法会有咩权力？咁就否可以唔通过你法例，可以唔通过你拨款？ 嗯。 终审法院嘅判咗个案就系约束特区政府嘅。 嗯。 就咁啫嘛。 嗯。 咁你即系呢个就已经总结实。咁你如果你跟住之后话唔系我都好大权嘅行政主导嘅咁你咪继续讲咯。但系你讲到完全系即系。三權分立或者三權互相制衡嗰個概念係錯嘅，係歪理咧，咁就我都唔知點講啊！即係好似即係我諗大多數嘅政治學者都唔會同意咯。 嗯 ，OK， 好，多謝曬先，陶謹申傾到先，多謝曬你嘅訪問啦。陶謹申咧就係民主黨嘅立法會議員啊。咁其實各位聽眾市民有興趣咧，都可以攞本《基本法》睇下嘅，因為《基本法》裏邊咧其實都有好仔細列出啦，就譬如行政方面或者行政長官方面嘅職能係點啊，職權包邊啲啊，立法會又包邊啲啊，係做啲乜嘢啊？另外就譬如法院負責啲咩都寫得好清楚啊，咁大家又可以自己理解一下啦。好，咁我哋今日除咗讲到呢啲政治议题之外咧，都讲到疫症嗰个情况，有啲疫症措施都即系防疫措施都放宽嘅。咁又听下听众先，有石先生噶，石生你好， 系啊，早晨啊，叶生你好， 早晨石生，请讲。 系我有个朋友咧，就琴日去检测嘅， 嗯， 佢就话喺个检测站嗰度咧系好静，冇晒人嘅。咁但系列吉团咧就话 fully booking 啦， 一啲站咧，佢话一啲站啦，佢话 系啊。嗱，唔好讲呢个问题啦，讲呢个三权分立咧，我系七十几岁噶啦， 嗯， 我土生土长嘅，我由细至大读书咧，香港都系三权分立嘅，系九七之前、九七之后都系咁嘅。咁而家咧，自从咧白皮书出咗之后咧，全面管治权咧，就香港特区咧，唔好话特区政府啊，特区市民啊捞西噶啦。 嗯， 就基本法咧摆埋一边嘅，佢哋说了就是，你净系睇下啫。嗱，你睇下立法会 DQ 嗰啲人，以前啲人都有咁样啦，呢、這个主席都话容许啦，而家佢就释法啦，系嘛？我唔使讲噶啦，最后嗰部棋咧就系释法， 咁样点解我哋会睇到佢话取消呢个三权分立咧？佢第日咧将会咧就扩大咗个特区嘅话事权，嗱呢个行政嘅主导更加剧烈。佢讲了就算啦，对于个明日大屿嗰度咧，一定会硬推嘅。呢啲系我意见嚟嘅。 但系佢冇话喐立法会里边啲安排嘅，你都要过立法会噶。咁你基本法写咗。 佢行政主導，佢一定要硬推啦。我發覺佢而家嗱，仲有佢擺嗰個延長一年咧，佢特登等你嗰啲泛民派大家有拗撬，有啲入有啲唔入，佢已經佔大多數噶啦。你討論有咩用啫，葉生？ 嗯， 係咪啊？佢嗰個明日大魚，佢討論之後，最後投票舉手，咪又係通過，係咁講啊？呢啲我哋即係。雞食放風蟲，大家都明白嘅呢啲嘢嚇。 OK， 好，多謝曬石先生嘅意見啦，同你傾到先。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最後都要提提大家天氣情況，有個雷暴警告生效緊嘅，有效時間咧去到今朝早嘅10:30嘅，依家就28度，相對濕度87%。今日節目時間夠曬啦，聽日8:00再傾。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儀，製作張遠君。 《道奴役之路》呢本書冇提到奴隸制。为什么又叫做道奴役之路呢？他的中心思想就是追求实现人人平等分配这个崇高理想过程当中，就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海耶克说，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的时候，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和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仲想象得出比呢一啲更加大嘅悲剧咩？民主喺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就喺约束同埋奴役之中寻求平等。殷海光话：喺嗰个时代，中国好多倾向自由主义嘅知识分子提出政治民主、经济平等嘅主张，佢认为呢个主张实质上就系喺政治上作主人，喺经济上作奴隶。但是他想不到一个强而有力的反驳理由，直到看到道奴役之路，他的困惑才迎刃而解，疑虑顿时消失。海耶克将自由主义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之中救回来，一个人的饭碗被强而有力者捉住，这样哪里还有自由可言呢？这个振兴自由主义的功绩真是太大了。1989年海耶克90岁生日的时候，戴卓尔夫人在写给他的信之中写道，很多人宽宏地评价我们的政府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如果没有那些价值和信念将我们引导到正确的道路，并且为我们提供正确的方向，我们不可能取得任何的成就。你的著作和思考给我们的指导和启迪是极为重要的，你对我们缺功至伟。 海耶克的核心思想是自由必须要成为公民和政治环境所不可或缺的条件或者保证。他认为只要政府试着以政策来控制个人或者市场的自由，从结果上来看都是带有伤害性的。所出现的问题最终都是要回归到市场上去解决。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道奴役之路》，作者海耶克，译者殷海光，由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出版。